心思，缺点优点你都知道。我看着什么风景也很高兴，世事无常常苦涩仍动听。我唱咏用音色明谢你，用我共我昨天比拼，全凭着你才有我，好好一个我。我学识飞都因你辅助，我有你慰问护航，月亮亦向我渡河，处女座笑声更加多。从头让我来送你，好好一个我，你付出的得到会很多。我有你结伴在旁，命运再不取笑我，我便能好好的过，能承受更多，能留下更多，剪影都叫做便能做天鹅。如无人能及你好，是你在收听我的祷告，情犹如未知之数，夜了有几多星，我想知道。我看着什么风景也很高兴，世事无常常苦涩仍动听。我唱咏用音色明谢